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主要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子：李先生和黄先生签订协议，约定黄先生将自己的房子租给李先生用，没有想到黄先生意外的卷入了一起纠纷，法院最终查封拍卖了这套房子，一夜之间变得无家可归的李先生把状告黄先生的冶矿公司和黄先生诉至法院，要求终止对这套房屋的查封拍卖。李先生的请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以租抵债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吗？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记者近日从市人大常委会了解到，本市从2021年到2025年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在八五普法期间，本市要围绕首都高质量发展，实施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加强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普法宣传，结合解决民生保障、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优化营商环境、社会治理领域等重点难点问题的立法和法律法规实施工作，坚持需求和问题导向，主动宣传、精准宣传，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注重立法过程当中广大社会参与，加强法规解读，落实法官、检察官、行政复议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施法制度和典型案例发布制度，健全以案普法长效机制，使典型案件事件依法处理过程成为全民普法的公开课。记者昨天从市交管局了解到，本市217个路口的电子警察升级即将开始记录机动车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凡被拍摄的车辆，司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这也标志着本市机动车路口礼让行人的举措马上就要进入到真刀实枪的阶段。交管部门表示，人行横道线既是引导行人有序通过道路的安全线，是保护行人降低事故风险的生命线，同时也是体现一座城市交通参与者的良好形象的文明线。希望每名驾驶人都能够自觉地礼让斑马线，用守法保障安全，用礼让传递文明，共建共享文明首都的和谐交通。8月1号，由应急管理部制定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正式的施行。规定明确，包括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在内的7种消防违法行为，最高将面临10000元的处罚。记者8月2号从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获悉，因为拒绝从高层住宅楼单元门移走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2名居民分别被罚款500元。北京市公交总队八郭站派出所辅警王洪年乘坐地铁的时候，察觉一名色狼正在侵害女乘客，王洪年当场制止其不轨行为，并将其扭送至巡逻民警。记者8月3号从北京公交警方获悉，目前嫌疑人孙某已被刑事拘留，已被行政拘留。随着消费者对同城配送需求的增加，同城即时快件领域迅速发展，以众包物流为主的同城快递开始切入快递市场。一个男子却利用众包配送的漏洞，多次窃取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应该配送给消费者的手机，涉案金额高达33396元。近日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这起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王某学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以租抵债适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在今天的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李盼盼，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哈。哎，李盼盼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您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是由这个李先生和黄先生的这么一个纠纷所引发的哈。那么这个纠纷的这个经过是怎样的？哎，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首先李先生陈述称，黄先生在2013年之前共计向李先生借款了241万元，双方呢在2013年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黄先生将其名下的房屋租赁给李先生使用，租金呢为每年54000元，每两年租金上调10%，用租金来抵欠款，直到抵消所有的欠款才能收取租金或者解除协议。 嗯， 然而在2013年，冶矿公司起诉黄先生退还货款，法院出具了生效裁判文书，冶矿公司以此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部门查询到黄先生名下的房屋，并对该房屋进行了查封和拍卖程序。由此李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停止对房屋查封和拍卖，并确定李先生对房屋享有使用权。 嗯，那么这个冶矿公司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李先生还是在正常使用这个房子是吗？ 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李先生应该是拿着这个协议，然后要求说他对这个房屋是享有使用权的。 哦，是这样的哈。哎，那刚才您跟大家说的哈，这个李先生和这个黄先生这么一个约定，说这个以租抵债啊这样的一个约定，他们是有这种口头的是有这个书面的这样一个协议的是吗？ 是的，是的，他书面协议明确约定了每年的租金是54000元，每两年租金上调10%，还明确写了他总共的借款金额是241万元。 嗯，那么也写了这个以租抵债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吗？ 在那个书面协议当中有表明说，因为这个借款241万元，所以用房屋的租金来抵这个欠款。 哦，明白了。嗯，好。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涉及到这个房子现在被这个法院的执行部门查封了。那么李先生可能就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一个，因为他面临着查封然后拍卖嘛，那么李先生就没有办法实现他这个以租抵债这样一个目的了哈。啊，那么他现在呢是接下来李先生怎么办了呢？ 您说的是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那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吗？ 嗯，李先生他在到了法院之后起诉了谁，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 李先生在法院当中他起诉的是要求停止对房屋进行查封和拍卖，并且要确定他对这个房屋是享有使用权的。他起诉的是冶矿公司，因为是冶矿公司到法院去申请了执行。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黄先生啊，就是这个把房子租给李先生用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么他呢在这起案件里面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他在作为案件中是作为第三人来参与诉讼的，是为了查明事实需要。 好的。哎，那么这起案件里面作为这个冶矿公司，也就是李先生黄先生这个纠纷当中的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在这起案件里面有一个怎样的这样的一个答辩的意见？ 他在这个诉讼中的答辩意见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呢，冶矿公司认为李先生不能证明他和黄先生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即便不考虑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按照黄先生和李先生签订的协议所载明的债务的金额以及租金的价格来计算的话，这个租赁期限大概为40年，已经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的租赁期限。另外，认为房屋租金价格也是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然后冶矿公司呢引用了一个 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31条第二款的规定，内容是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这一条，它大概的意思是表达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立法的目的？ 立法目的主要是担心，如果说这个承租人他是对外有债权的话，他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房产被查封、被冻结，然后与其他人恶意串通，以一个明显非常低的一个价格把自己的房屋承租出去，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这样的话，如果说那个债权人起诉的话，这个法院其实是就是认为他这个是不属于买卖不破租赁的情形，因为它是有一个恶意串通的情形在。 哦，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黄先生作为第三人啊，有没有来到法庭啊，参与到整个案件的这样的一个庭审当中、审理过程当中来呢？ 嗯，黄先生在诉讼当中没有向法院陈述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 哦，就没有出现。 对。 哦，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李先生有没有提交，比如说他实际占有了这个房子，而且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使用，而且呢，他也签订了相关的这样的合同协议，李先生有没有提交这样的证据呢？ 他主要提交的其实就是他们双方之间签订的一个书面协议。主要是证明他们有这个借款，以及承诺了将某一个具体的房屋租赁给那个李先生使用。 那这个房屋现在是不是李先生实际在占有、实际在使用，并且或者有一定的收益？李先生并没有举出非常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是吗？ 他主要提交的一个证据是说房屋里面进行了装修，装修以及装修的费用清单，但是这个矿业公司对这个真实性也是不认可的，因为他虽然进行了装修，但他没有实际的进行居住。 好的。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主要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是李先生对于这个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这是主要焦点。 哦，哎，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李先生是不是有这个权利？ 该案呢，其实主要从以下三点来进行分析。第一点呢，是从以租抵债的性质方面来分析。以租抵债它是不同于买卖不破租赁的。以租抵债本质是属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合同之债。它的性质不同于出租人跟承租人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所以是不适用于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解释一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它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然后承租人支付租金的这个合同。而买卖不破租赁它设立的目的，它是为了保护承租人的租赁权。租赁权在法理上它是具有归属于用于物权的特点。物权化是指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可以对抗第三人，就是即使是对该租赁物所有权人或者是享有其他物权的人也不例外。但是呢，以租抵债合同它并不是租赁合同，它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是债务人通过让债权人使用其房屋的方式来清偿债务，它是债务履行的一种方式，它不产生阻却执行的一个效力。然后第二点呢，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来分析。该案当中呢，黄先生跟李先生他们两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只对他们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产生合同以外第三人的效力。那个李先生啊，他并非是属于一个承租人的法律地位，他是对于黄先生而言，他是一个普通债权人。相比较其他的债权人而言，李先生他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否则的话他就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后第三点呢，从诉请能否实现方面来进行分析的话，就这个房屋的状态而言，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双方都认可该房屋进行了拍卖执行。 哦，拍卖完了已经。 是在起诉这个执行异议之诉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房屋已经进行了拍卖。所以李先生他主张的终止执行的这个诉讼请求在客观上已经是不能实现了。 那如果说这李先生目前来看哈，真的是他如果跟黄先生现实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这种以租抵债的方式现在又不能够来抵偿黄先生欠李先生的钱了，那李先生如果他想主张自己剩下的这样的这个钱款上的利益的话，是不是还得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呢？ 李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定他们双方签订的这个租赁协议是否是真实的。如果他确定了这笔债权了之后，然后也可以去申请执行黄先生的其他财产。 哦，那最后这个法院是最终是驳回了李先生的诉讼请求，是吧？ 是的，是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案子，您觉得哈，对我们大家啊，会有什么样的提示？尤其这种以租抵债的方式，又是不是被法律所允许的？那么通过这起案件里面，我们又能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首先要明确是以租抵债，它并不能产生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效果。在2021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后，它的第725条对所有权变动不破租赁进行了明确规定。具体的条文呢是：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这一条规定呢，就是实际适用的就是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是在保护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承租人的利益，即所有权人不能以成为租赁物的所有人为由否认原租赁关系的存在，并要求承租人返还租赁物。那么借此呢，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第一，他以租抵债的方式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是债务人通过让债权人使用其房屋的方式来清偿债务，是属于履行债务的方式之一。第二点，以租抵债情形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就如该案当中的李先生和冶矿公司，他们两方都属于普通债权人，李先生和黄先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优先性，不能对抗冶矿公司。那么第三呢，债权人在主张债务的时候应当谨慎地选择债务履行的方式，以免损害自身的合法权益。 没错。好，那么今天的有关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出来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涉及到这个以租抵债啊，涉及到买卖不破租赁这样的问题哈，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李盼盼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警法在线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这个自称啊受人委托，结果呢擅自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他人而引发的一起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刘子威法官。刘法官您好。 您好主持人。杨先生夫妇及其用钱通过陈女士与朱女士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通州区的某房屋作价200余万元卖给朱女士，并约定过户条件后办理过户手续。 那满足过户条件之后，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是不满足过户条件的。 对，他们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这个房子上一笔交易才距离1亿年多，还未满足2年的过户条件。这个就是北京有规定，是这个房屋在交易后2年以后才可以再进行下一笔交易，才可以把这房屋再次卖掉。杨先生夫妇与陈女士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委托陈女士与朱女士办理房屋相关的所有的过户手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户的时间到了的时候，然后这个朱女士将房屋剩余的所有的价款都如期足额支付给了杨先生夫妇。 这不挺好吗？ 事情就是出在陈女士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了朱女士的表妹胡女士。朱女士她因为是她自己的贷款未能得到批准，然后所以她这个表妹满足北京的购房资格，并且有相关的贷款的权限，所以她就将房屋过户给了朱女士的表妹胡女士。 表面上看这个买主，名义上的买主是她的表妹。 对。 那这点房屋的卖方人杨某夫妇他们开始是不知道的。 杨某夫妇他们声称说是自己是不知道的，庭审中双方都各执一词，因为中介公司他们称说当时双方签订了另有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是可以变更房屋的买受人。 但是杨某夫妇他们说这个事情他们是不知情的，说他们当时是急需用钱，所以以200万的价格也相当于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朱女士，但是房屋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在仅仅半年的时间内升值了100万元，他们认为如果是卖给了胡女士，就不应当是以卖给朱女士的200万的价格，而应当是以房屋当时的市价300多万的价格卖给胡女士，所以他们认为陈女士超越了委托的代理权限，然后应当赔偿其相应的损失。他们当时起诉的诉讼请求是要求陈女士赔偿房屋升值带来的70万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 就是房屋中介这位姓陈的这个陈女士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买房人朱女士的妹妹，那么作为卖房人，就是杨先生夫妇，他们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情况的？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就没有和中介还有买房人商量，直接就告了呢？还是说他们之前经过了一些沟通？ 在庭审中，杨先生夫妇称他们知道房屋过户给胡女士是在房屋办理过户手续，3天以后他们知道这个 情况的。听证中杨先生夫妇也提交了一个录音，证明他们是找过中介公司谈这个事情，但是在录音中中介公司也称说当时双方是有补充协议，有明文规定的可以变更买受人，他们并没有超越委托代理权限，所以后来杨先生夫妇就起诉到了法院。他的诉讼请求就是 仅仅只有一项，就是赔偿房屋升值所带来的70万元的损失。 那作为这个被告方一共有谁呀？有几个人？ 被告方就只有陈女士，朱女士就是这个房屋的买受人，是作为第三人出现在本案中的。他就认为中介的这个卖给胡女士超过了他的委托的权限，所以他仅仅只告了中介公司的经纪人陈女士。 为什么只告经纪人而不是把那个中介给告了呢？ 在庭审中问杨先生夫妇，杨先生夫妇称双方在2016年6月份的时候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他们是在北京的一个公证处办理的，委托的事项就是关于这个房屋买卖的所有的相关事宜，所以他们认为就是所有房屋过户的有关手续都是陈女士一人去办理的，所以他们仅仅起诉了陈女士。 那您跟大家解释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主要核心的焦点是什么呢？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就是陈女士将涉案房屋过户给胡女士是否超越了委托权限，造成了杨先生夫妇的损失。这个案子当时跟其他案子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性的证据，也就是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当时各方当事人皆没有提供原件，只有陈女士一方 提交了加盖中介公司公章的扫描件及一份情况说明，这个情况说明呢主要内容就是说中介公司保证所有的扫描件都是按照当时合同的原件进行扫描的，但是未能提供原件是因为他们公司的外库搬迁造成了部分档案资料丢失，其中就恰巧是包括涉案房屋的。民诉法上 是有规定的，说对这个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经过审查并结合案件事实，确认代证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该事实的存在。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这个补充协议虽然是扫描件，但加盖了中介公司的公章，并且中介公司对未能找到原件的情况进行了合理的说明，所以对补充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认可，并且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补充协议 第二条双方明确的写明了说是朱女士有权，也就是买受人，也就是房屋之前的那个买受人有权变更新的买受人。然后并且在庭审中法官也问了朱女士的意见，朱女士说对过户到胡某名下其并没有任何异议，并且她对这个情况是知情的。 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在委托公证的公证书上，然后杨先生夫妇对陈某的委托的权限是全权委托。 然后就是在当天他们也跟那个买受人朱女士签了一个相当于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吧，就是说对于这个陈女士的这个委托权限他们是知情的，然后对这个委托的内容是同意的，然后并且对于双方变更买受人这个情况相当于也是认可的。那看来这样的话， 恐怕这个中介的这个姓陈的这个女士，她就没有超过相应的权限了。 公证书上他的委托权限是全权代理，上面明确的写明的是关于房屋过户的一切手续，包括缴税呀、过户呀这些，并且杨先生夫妇在这个整个庭审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举出来任何证据证明陈女士在委托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法院做出了驳回原告杨先生夫妇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全部驳回了之后，杨先生夫妇是不是有意见啊？对，杨先生夫妇有意见，他们上诉到了上级法院。嗯，但是上级法院以同样理由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嗯，那杨先生夫妇之所以要打这个官司，是不是也是觉得他们的房子卖亏了呢？ 其实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这个房屋在短时间内相当于上涨了至少50%，并且他们卖的价格不仅包括房屋这个价格， 还包括跟房屋有关的地下车库的价格，相当于卖的是十分便宜。因为当时杨先生夫妇也是急需用钱，朱某当时是支付了一大笔的相当于先期的一个款项嘛，将近50万元，相当于也是解了杨先生夫妇的燃眉之急。但是事后他们可能是认为这个房子还是卖亏了，然后认为是这个变更到了胡女士的名下，超过了陈女士的 委托的权限，所以将陈女士起诉到法院。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Thank you.